这时我发现我的那件毛衣上沾着一些白色的羽毛，不知为何我突然静下心来，反常的如同一个女孩一样，一点一点地把那些羽毛从黑色毛衣上取下来，直到这首歌飘远了我才停住。 多云的阴天翻出了旧照片，让我忽然之间想起你的脸，回想起好多画面，要离开时的境界，原来我的记忆还没有沉淀。过往的承诺，你曾经的守候，是不是有时候还会想起我？那一天你对我说，要学会坚强放手， 哥你好，一直想亲口对你说声谢谢，有时候真的觉得非常迷茫，找不到方向。我喜欢静谧的夜，喜欢听到你低沉的声音穿越电台飘到我身边。这五年我成长了很多，理性了很多，乐观了很多，心中许多回忆慢慢浮现。吴哥你说的对，忘不了是唱给时间听的，我们说好不忘记，然而我们都忘记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你就像是我的老师，教会我推开窗户看外面精彩。你说人要坚持理想、性格和爱，你又像是我的朋友一样，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力量。昨天夜里11点多，我一个人走在灯光昏暗的马路上，很近很轻，远处的路非常长。我忽然想起一句话，在永远的黑暗里一直走，就是天荒地老。 永远寻着新的一颗心的轨道，白色羽毛 奇怪，即使它和回忆有关，我们也经常见，可下面这种东西也许你从未见过，这是一种很怪的水果，叫黑色柳丁。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，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，好像有一些悲伤的征兆，可是并知道，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，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，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 很想说 是个没有出息的笑。 哥您好，我是陈晨，苹果代表平安、吉祥、如意。您的声音让我感觉到非常温暖，这座小屋也让我感觉到回到家的感觉。谢谢你，也祝您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。 想到橘子是黑色的，我就很难受。我联想到感情的变质，我会想感情不会消失，可颜色变了，味道变了。纯洁的爱情呢？那首白色恋歌呢？ 雪白的脚印是你昨夜离去的痕迹。一整夜花不去，那轻轻数出深深的烙印。是你那道长长的刺激，说明这整个冬天的甜。 一起欢笑，一起到天明，谁来 S.H.E 的一首《白色恋歌》。今夜只有两种颜色，黑和白，所有的歌都只有这两种颜色。刚才有人听着《白色恋歌》，却落下黑色的泪滴。 又喊了一遍，以为你还在身边，只是自我催眠。被寂寞染遍，反复过着那段留言，当作最后的纪念。穿着那双你送的红靴，是不是能跨越？时间太晚，路的伤痕转身微笑，以为痛就能痊愈。如果留下黑色的泪滴，留下那些失落不安的回忆，我的心是否就能变透明？爱的重量都慢慢归零。如果留下黑色的泪滴，留下曾经和你完美的相遇，我的心是否写下匿名的心想着爱过你。人有你的每天，孤单与思成碎， 薛凯琪的一首《黑色泪滴》。你关着灯，在黑暗中哭泣，落下黑色泪滴。我该用什么来安慰你？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 收拾下自己的心，说给自己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冷，那朦胧，风吹熄我的梦，收拾下自己的心，好让见识听，那黑夜，那白夜，全都不在。那风冷，那朦胧，风吹进我的梦，努力抱紧看自由，伤心偶尔想起我爱你，想追有自己哭不起勇气，我心中黑白努力靠近，朝着你的心，今夜又会在哪里？窗外的空气天下起小雨，我心中黑白吹进我的梦。

我也会孤独，只想让你知道，星光美好的夜里，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只有这两种颜色，你没得挑，只能和我一样在黑白之间去寻找一种心情的归宿。我手里白色的月花已经不多了，白色的恋人也只剩下这最后一个。 冷空气却清晰，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，是哀愁是美丽。为了要遇见你，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，斑驳的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。91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静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谁能解答？兵马俑一页页写在心上，含着泪，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。 04年中考的一个深夜里，我遇见了小屋的你，我迫切地搬入这个小屋，舒适地住了下来，只是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深爱着独属于我们的家。 零下91度的苦寒，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，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，沉浸轻叹。撒哈拉满天狂沙，金字塔 世界悲欢聚散，一 在黑白色的月华中游荡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心很安静，如同白色的月光。你知道吗？我总觉得你我的相遇是说好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可能有某种单纯的默契，或者我们签订过一个契约，一个黑色的契约。听起来有些可怕，可正是这个黑色契约将我们安排在这座小屋里，一起听歌，一起说话，像最好的朋友一样。 梦境般遥远，天边

抱之中的绝望在喊冤。